Come on. 后不及他人间能还。 作为长三运同志，成为东方戏剧之星。那么参加搿场演出呢，的确心里向蛮亢奋。那么照道理来讲呢，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的，因为从平台的师承关系来讲，我的长三运关了点亲辣海。因为那个先生尹贻之啊，尹贻之的爷。是因戴廷乐先生，那么我的先生李石廷，当尹石廷是师弟兄，所以唐王的师十妹。那么有些来尹贻之呢，又跟杨振勇。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我辈分长个一级。那么上三运第二个先生。蒋云熙，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庚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熙刚好把那唐庚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里平辈子。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两三岁用自家来改吧，我把搞不清爽了。你两家的唱太有头，两来没说是两位的戏曲。杨乃武三八彩，今朝日里向银河堂破次四银。今朝夜里向两家头了密室当中碰头。现在杨乃武一看，只看见个三八彩了响不落来，头沉得闷声不响。立刻来打，让我上去捐衣裳。杨乃武走到你门里，恭恭敬敬。啊，师妹，若是杨乃武，只想与你两 兄。三八彩一定上不着。杨乃武啊，你对我唱什么啊？哪够当的？说你身体一般，哎， 不成，再来。再丢到你的门里，啊，师妹，请受 休。 这是杨乃武连唱四个座，三八彩，离别四别，离都不离，拆都不拆。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八彩的浪口。 哎，你不想了，杀鸡过。听说三八彩还会得接出两只千来斤，盯了子那杨乃武了浪吗？ 眼光旁眼光旁头，虽然搿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了。 他们四个相会。没无声人不信生去一心人生 一个儿伤心， 一 称。 广大观众对我的支持和关爱，谢谢。 好去菩萨北家时，但不知你八靠大伯真正不是去没到西农队来不行，去进西农队只可以勾把轻松领阴泄露，一个人只顾着心花神怡。哎，十三年里你都比往下守得了一个人，不隆隆隆隆隆，得谁一个声音？少年家，要先十三号，老老给吧，先弄得得谁？大家去看看来，就是个点声音一打落最高来，只可见内洞一片光然，光浪居中一座中塔，中塔的石阶上下守下一个人，神丹之对。鼻龙子眼睛不隆隆隆隆，得一群压身神。哎呦，各个人的长相，这里得出来的三医生，真是天壤之别。各个人长得破的嘞，一容不迷，不修时尚，一口水显得腰皮皮。哎，你进口口里，你没上的别家。对谁的面谁哥哥一早谁带的老后人前在家日是好几年刚入四中你没呼吸并来带的这个一水喝谁我也听不那一出亚生人在办所以这一大的门人们来的让自二心听对谁一个把女性三地市的圣肝上的啥的，这个的，且肾上的，因为得的，一水哈水，人家不离个药哈，这里肾三弦儿。美女提来规矩，大爹大雷，得三姨，随地播种，叮叮眼睛们脑瞪一些，有个神农也大爹大雷唱大鼓个。你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三姨队伍。辛苦子半年，俺也看看的了。门前不知还有几个听靠定定眼睛的，蒙松蒙松，眼睛张开来对门前一看，啊，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公布听靠的。今在生意一塌糊涂，骗他个子。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唉声叹气，费家是看你搿种样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味道。自然又是好生意，不人来欣赏，一是枉然。搿么别再，今在肌肉只有我一个听卡，我不好意，帮帮那忙，碰碰那啥。谁身在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收一点零碎物事，通通摸出来，往里边浪个只藤边里向倒去。我来与你开一口杀吧！刺啷啷啷啷，哎呦！咚的咚的藤边里向个声音听得老清，耳朵过里三个哗啦啦啦雷响一般哟。等于是眼睛急得像汤头子样的，边边正正天地眼开。一看，哎呦！慢慢就勾勾五六个洋地很深一点的五六个上个立身来得去立了一口嘛这口就是高门子立好一个女子轻轻噔噔扬扬的小红子一口就下的富家子弟他心里想勾家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得不唱了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啊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 我都早早早早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就在那里边。 记得一只马中闺蜜一只 在家里你得谁知个方向外高地去一口门。这口的心里跟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但是个她呀，姑娘李空山的那样子口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只冷酷还是没清爽。这口的身上像在一起上开过个几百出进了母啊，这往上一双裤袜子，一脸的抖鼻子，为了门子手里像拎着两只袋袋，这六个姿势还四个是能够变化，上个是尿浓豆子漂亮。这口的各位姑娘越追越近，越追越近，追得近看得清，反正是对了一只鼻孔一口门。反正是中档次该到露天上子摆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口里相家不用风云衣裳，黑发鼻子，美丽大光，泥石带火，没啥黑道，红不透彻，十分不让，微微的眉毛，心月相仿，高高的亮。开阔的印堂，南北千步，四路汪汪，西有个智人，西八个和尚，两耳夫妇，冷酷与阳，这像秋天细哈地上，党员的底部还有四个字叫王能有光，身在缅甸样样是道。面露平定就无提高，就盖一层衣斗高一层衣裳，浑身有彩而有名堂，就上一份特水多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尚有这方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的地方，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了神经那个逼了。呼北郊是你们来人苦姑娘都是你好各位姑娘的写好字我也看白了啦，各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哎啥子话姑娘不来听看的，姑娘一打个听看不知路到位的买出来为啥一个人就是大家随地二手反正的身上像插个啥色等都一样随地二手不等大家知道。开车人就是给张张叫马正是张张上像一个谁脱了子我不问马公去谁去撇得个外公娘。这口几个外公娘这单人就是里向我够高子擦一擦开。都忙成够高子往下一放，够没够是牡丹水里向，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先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朝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买卖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厂。 真的？ 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儿，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闺蜜音的。 啊、哦，是吗？ 嘿。 电视内北郊是科技各位姑娘不咋直播姑娘科技的北郊是还不咋重要的 少姐给到少大伙 露天上子呀那个观众才是肺腑最正哎呀各位听看哪个女圈哪个阴茎哪个先生哪个大方家

上定定眼睛，定定大方，各位观众身上唰一声哟，本来三十个朋友，只顾着队里向混两混，么家里向王两王呀，混零星啊，本来飞脱脱，哪能就是放红？女凤大此结束，静静合唱。那花园里向嘛，堆堆菜花，大队公爷风趣么开心啊！也就回到楼浪向，并干三脚。今朝因为是桩大喜事，也得那三脚捋一捋。我公爷两个字并作一个字，并作个他，看那三脚还动了不动。 像戏子我是晓得的，今朝苏水平带领的队排花队上山用了开明大序办演唱会么戏子，说为有戏子啦，但是双喜临门，心中好嘞。 那 奇怪，翠 西门呢也讲，讲嘛不讲，玩一个他是一个他，我们俩弄得清爽的。蔡斌， 嗯， 究竟什么事？ 那。